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Would like. 想. To drink. 喝. First. 先. To look. 看. A while. 一下. Menu. 菜单。 Coffee. 咖啡。 Also. 也。 Cup. 杯。 So. 这么。 Expensive. 贵。 No kidding. 废话。 Five star. 五星级。 Hotel. 酒店。 Let's try that faster. So. 这么。 Menu. 菜单。 To drink. 喝。 First. 先。 Would like. 想。 No kidding. 废话。 Hotel. 酒店。 Expensive. 贵。 Five star. 五星级。 Would like. 想。 Cup. 杯。 Expensive. 贵。 Also, 也, cup, 杯, so, 这么, first, 先, expensive, 贵, first, 先, menu, 菜单, hotel, 酒店, expensive, 贵, coffee, 咖啡, hotel, 酒店, coffee, 咖啡, would like, 想, menu, 菜单, first, 先,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先 I'll try first. 我先试一下。也 I want to drink coffee too. 我也想喝咖啡。这么 You live alone in such a big house? 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五星级。 Our service is five-star caliber. 我们的服务是五星级的。也。 I want to drink coffee too. 我也想喝咖啡。